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本来是佛，我们对一切诸佛要尊重啊。啊，出世在人间，用真心，决定不吃亏。为什么？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用偏心、邪心、不善的心，与三恶道相应，决定不能干。现在能占一点便宜，来生三恶道去了，吃大亏呀！啊，我用诚心诚意待人接物，他骗我，我不骗他。啊，他欺负我，我尊敬他。啊，久久我占便宜，我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相应。啊，决定跟三恶道是相违背，这不相应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众生他搞轮回呀，我不搞轮回呀。啊，信念之名，就是本经上所说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我们走这个路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。成佛之道，我们走这个路。啊，牺牲奉献，成就功德，重要。啊，天眼能够看到六道轮回，啊，这个人在里头轮回，这一道死了，那一道生了，他很清楚。啊，出生道的寿命很短，但是不容易离开出生道的身。啊，譬如投胎投个鸡，这鸡被人杀了吃了，他到哪去？他又投胎还是做鸡，他要做很多事他才能离开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有所云啊，吃他半斤啊，还他八两啊。那出生道很容易进去啊，进去了还债啊。你这一生吃了多少只鸡，你就要受多少生的那个鸡的身，投胎投多少次。真正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六道太可怕了，啊，太麻烦了。现在有个机会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不再干猎杀死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。那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机会，不是偶然的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在佛门里修积善根，那我们这一生才能遇到。啊，若不能遇到，那我们就会想到，到哪一生哪一世，我们才真正能够 摆脱六道轮回。佛度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苦乐都不算了。离开六道轮回，真正叫离苦得乐啊，叫离究竟苦的真实乐啊。六道里面这个善恶果报时间都不长啊，天道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在那个地方的感触也是一场啊。啊，我们到这个人间来，小时候觉得日子很长，盼望过年，盼望很久很久，哦，这年才到。啊，现在到年老的时候，感觉的时候，过年刹那之间，啊，像昨天的事情一样，那我22岁到台湾，今年87，啊，想想当年刚刚来台湾。就像昨天啊，真的像昨天的事一样啊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转眼就是一世啊。啊，这个是幸运的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。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了解，不再搞轮回了，不再干傻事了，放不下就是傻事啊，放下就处理了佛陀的教学，圣贤的教学，如果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是学不到的。对于圣贤没有丝毫怀疑，啊，欢喜接受，才能得到利益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多少人听经听了几十年，没有得受用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依然呢习气很深，并没有能够改过来。啊，我们想不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？想。啊，能不能去得成呢？没把握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现行不能够放下。现行是造业。啊，造的什么业？一切不善业的根本都是出于自私自利啊，动高过慢，是非人我啊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贪嗔痴慢疑，起心行的啊，身界、边界、啊，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 这个毒太深了，去不掉啊。将来他决定障碍我们往生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是善根福德都没有，缘有啊，这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，这缘具足，缘虽具足，没有善根福德不能起入啊，也就是说听不懂学不到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啊，心里头没有佛法僧，没有三宝，心里面还是贪嗔痴啊，还是自私自利啊，这样学佛学一辈子都不得了啊，最后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，这是我们当前学佛最严重的问题啊。设法界是妄心生的，不是真心，所以我们用妄心就脱离不了设法界，我们是更可怜，连自己造作罪业不知道，将来堕地狱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去，你是多么可怜啊！满以为这一生呢都在做好事啊，不知道啊，我们全做错了，怎么错呢？完全是为六道轮回制造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处理六道轮回？要想处理，从今天起远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什么？是见思烦恼啊！见思烦恼，见就是你看错了，思就是你想错了，你对人对事对物看错了想错了，果报就是六道轮回。那所以我们要依佛陀，佛陀教给我们正知正见啊，正确的观察，正确的思维，那是远离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邪见啊，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，不再用它了啊。头一个，把身体看作生活啊，你去问问打听打听，哪一个人不是把身体当作我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身见的根本，身不是我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不生不灭了，身体有生有灭，这就是他不是我啊。身有生灭，我不生灭，一般人知道什么？灵魂不生不灭，哎，灵魂又去投胎去了啊。那灵魂跟身体比起来，灵魂是我，身不是我。那佛告诉我，灵魂不是我，为什么他还会去投胎？我呢？我不会去投胎，我是成佛了。啊，佛怎么会去投胎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 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视线八相成道又投胎，那是变把戏，不是真的，是表演节目给我们看的，那不是真的投胎啊！真的投胎，那他跟我们一样是凡夫。啊，不但佛不投胎了，阿罗汉都不投胎了。啊，阿罗汉在佛教里的小果啊，小成就啊，不是大成就啊。啊，声闻缘就是小成就，菩萨是大成就。那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，我们跟佛是平等的。从理上讲，从性上讲，从体上讲，是平等的。每一个众生都是佛。那我们今天听说了，听说怎么样？不相信呢？怎么知道你不相信呢？如果真相信啊，你对他就很恭敬；你不相信，对他自然恭敬心生不起来。你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？相不相信有阿弥陀佛？我半信半疑，这是你讲真话。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好像相信，真的呢？真的不相信。从什么地方知道不相信呢？你还有自私自利，你还有是非人我，你还有贪嗔痴慢，就是你完全不相信。真相信呢，这些东西全放下了。62年前呢，张家大师教我一个检验，修学功夫是真的是假的，用什么检验呢？就用做到没有，持戒，不杀生，做到没有。我是不杀生了，蚊虫蚂蚁都不杀了。我有没有叫人生烦恼？叫人生烦恼是怎么回事情？叫人生烦恼也包括在杀生里了。有没有这种行为？我看不顺眼，我把他教训一顿，不管有理没有理，错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待人接物，跟中国孔子一样温良恭俭让，他真做到了。感化人而不责备人，所以等得人心的，受你感化，从内心起来佩服你，尊敬你。明明他试错了，你去教训他，内心不服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不佩服你。你这种态度对我，我记在心里，将来有机会我决定报复你。这一生没有机会报复，来生没有机会报复后生 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看跟众生借这种愿啊，今天你地位高啊，你超过他了啊，来生他地位高，他超过你。六道就是搞这些把戏啊，这个游戏不好玩呐、啊。所以我们搞清楚了，我们要了生死，超三界，不再搞轮回了。一了百了啊！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一生决定可以做得到，如愿以偿。啊，真正念佛人愿心平等啊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待人接物啊，清净平等里头的爱是真爱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条件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无缘就是没有原因的啊，我跟你并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这个爱心是自然的，这个爱心是真正的，人人都有啊。把我见放下之后，贪嗔痴慢疑放下之后，自信里面的真诚的爱心就升起来了，这个爱心叫慈悲心啊，慈悲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心啊。通常世间人讲爱心有条件的啊，我爱他，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儿子啊，我爱他，他是我的父亲，有条件啊，不是无条件的啊，无条件冤亲债主，一律平等啊。这个人毁谤我，侮辱我，羞辱我啊，障碍我啊，甚至啊还想伤害我，对他怎么样呢？平等的爱心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菩萨啊，阿罗汉还有分别，菩萨没有分别啊。张家大师教我检验的方法，做到了你真相信，没做到了你根本就不相信，不要以为自己幸福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在待人接物上修啊，从早到晚睁开眼睛，你所看到的一切人事物就是你修行的大道场。修什么？修觉而不迷，修正而不邪，修静而不染啊。佛给我们提出三大纲领，要落实啊。这叫真修行啊！啊，这是真正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的人，他必定修无界十善，自然的，没有丝毫勉强。啊，决定没有伤害人的念头。没有障碍人的念头，没有给人为难的念头，念头都没有，何况行为啊。佛陀道决定没有占人丝毫便宜的念头不投道才圆满的，还想占一点便宜，那叫道心，那个心不清净

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那就学什么忍辱，在这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什么都能忍，没有不能忍的。啊，成就我们这一生待业往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就对了。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，啊，不要说人家对我不好，对我很严格，对我很凶，那都是善知识。我在他的面前消业障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起怨恨，啊，真正做到不但不起怨恨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境界高。啊，对这个人我们深感谢。啊，他来整我，我感谢他，我能承受。啊，我确实不生嗔恚。没有怨恨。啊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只有感恩。啊，所以怎样修？修就是对人、对事、对我，啊，能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心量、一样的态度，就对了。啊，孔子待人处事温良恭俭让。那拿这五个字去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具足，那五个字通通有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的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，要修温和，要学善良，要学恭敬。要学戒戒啊，我们不肯让人学的能让啊，谦虚能让啊，这是真修行的啊。这一句佛号，这是口诀啊，温良恭俭让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啊，这真修行人他真干。真干呢，那一定生欢喜，连到来的。啊，就发喜充满了。一般修行的方法，烦恼断了都为游戏起，通通都有游戏啊，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断了，游戏同时也没有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能跟佛一样啊，入佛的境界啊。啊，我们念佛往生， 花个几年的时间就成就了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！千真万确的事实，绝对不能怀疑。你要怀疑，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啊！损失是你，不是别人。所以智慧非常重要，智慧才能够真正明了一切法的真伪，真的还是假的。世间一般人都看错了，把假的看作真的，真的不认识。真的在不在呢？在。但是对真的一丝毫感觉都没有。这是没有智慧。现代人所学的是知识。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。它的根源不相同。智慧是从定生的。定是从规矩里出来的。据佛法讲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跟方法。跟现在社会教学不一样。现在教育里头没有定，没有慧。所以方法发生错误，没人知道。古人用的这方法，现在人不用了。不但你没看到，你听都没听说。这才是问题结真之所在呀！如何让现在人相信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把它做出来。他必须看到了，他才相信；他没有看到，他决定不相信。这是现在要恢复圣教最困难的一桩事情。可是圣贤教育不能不恢复，不恢复，人类永远离不开痛苦。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那么要学圣贤，要用真心。谁肯用真心？真心人人都有，迷失了。起心动念一定有果，我的利益要摆在第一位。别人的利益对我来说不重要。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几个人知道人生一场梦。 啊，说的人有啊，说的人醒不过来啊，要醒过来才管用啊，才知道真的是梦啊。那没有醒过来的话，他还是执着那个梦境啊，不肯放松。跟一而不觉的人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佛家的教学完全是以开智慧为第一个目标。啊，所有一些方法都是帮助你开智慧。跟现在的教学不一样啊。啊，真诚恭敬都要从小培养起。啊，越小越好教。为什么？他染污的少。染污的轻，年岁越大越难教啊，三岁已经太迟了啊，现在三岁小孩不好教了啊，为什么？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，上小学就用电脑了啊，电视教他什么，电脑教他什么，他全学会了，根深蒂固，你要把它转过来可难了，这生根了啊，现代的人，年轻人，你接触他，你就感到心浮气躁，啊，心浮气躁，学生一些东西学不到。顶多背诵而已。那为什么学不到？他没有恭敬心。从小没有人叫他恭敬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恭敬，不知道什么叫正妄，养成习惯。这麻烦真大。啊，我们要恢复社会秩序，啊，安定和谐，要化解灾难。我们过去真正错了200年，把它恢复起来说，大概还是要200年，可一定要恢复，不恢复，世界会走向灭亡。啊，他们是读书人，他懂得读书，他懂得教学，他懂得怎样去收集资料。啊，只要他十年，脑子里就一部经，啊，学易经专攻易经，学书经专攻尚书，啊，不要有第二样东西，他会得定。啊，有个6、7年，他得的是中医三昧呀。 啊，研究上书的上书三昧耶，得三昧耶，啊，再继续两三年，可能他开悟了，啊，开悟不一定要佛经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开悟，啊，学古兰经、学圣经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啊，他就能开悟，啊，开悟的时候一切都关头。所以佛教根本就不是宗教，这是学问啊，这是教育，用什么样的典籍都行，不一定是一定要佛经，不需要啊，就是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理念，是教育的理念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是手段，是方法。啊，决定不能搞杂，决定不能搞乱。念佛人最好呢，把心注于一境的这个一境，就是佛号啊，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口里面也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不散乱。啊，纵然达不到一心不乱的境界，功夫成片是决定可以得到的。啊，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决定有把握。这个功夫我们真正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啊，至于一心不乱难，一心不乱是功夫成片的纯熟，熟到什么程度呢？见思烦恼断了，这叫四一心。你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啊，这是最高的位置啊，所以说一心不乱难，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，功夫成片是可以得到的啊，真正希望往生净土啊，一定呢把六道轮回也放弃了，这就真相性啊，修净土还造轮回业，这就是信心不坚定，念心不恳切啊，能不能往生真的是没有把握，完全看最后一念啊，最后一念是念佛，那决定的是啊，最后一念不是念佛呢，就又到六道去了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所以对于 这种功夫信念不坚定的，作念呢，往往帮很大的忙。啊，真正得到功夫成片，不需要作念。啊，他自己有把握完成，这才是最可靠的。我们必须要想到，这一生是很不容易的，人生闻佛法，闻佛法里面听到了大乘，大乘里面又遇到净土，啊，这是无比殊胜当中的殊胜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净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你就有份了。你能掌控得住，你决定成就。啊，很多很多人不能掌控，原因在哪里？六道轮回没放下了，啊，留念现前的境界，啊，留念里面最严重的情执，啊，你有喜欢的人舍不得离开，留恋财产，啊，留恋事业，滚拿起来，不外乎财色名利，七情五欲，这通通是轮回业。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轮回业要全都舍掉。那佛教弟子断恶修善，慈悲一切，那这个意思，轮回里面一些事，断恶修善的事，要不要做？要做。啊，为什么要做？帮助自己除去往生的障碍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啊，第二呢，表演给学佛同修看。啊，学佛要像我这个样子才有成就。啊，不能放下就不能成就。啊，放下不是在事上讲，是在心上讲。事上放下，心上留念没用处。事没有放下，心里头清净管用。啊，所以放下是心放下，不是事。这是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啊，事是表演，如理如法。啊，记住，佛法 无论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无不是以智慧为核心。那如果没有智慧，你在世上常常犯错误啊，你学佛法把佛法都学偏了，学邪了啊，佛讲的真正你没有得到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智慧，智慧有分寸啊，有先后，有大小啊，不越规矩啊，要把事法里面仁义道德要做出来，给人做个好朋友啊，才不至于让别人看到产生误会啊。素食是好，人家问你为什么素食，为健康，这大家就没话说啊，你对那些吃肉的人，你是吃肉将来冤冤相报，你吃他，他要吃你，他听不进去，他认为你在骂他，不但不能接受，反而越来越重啊，你说我为身体健康，这个没话说啊，他也希望他身体健康啊，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肉不能吃啊，素食不但卫生，而且卫心，卫心啊，心是很好的心情啊，心是慈悲心爱心啊，素食有这三样好处啊。一些法都不是真的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一句话很难懂，